今天在今天的两个小时当中要和大家一块分享的呢就是吃的话题。那吃在哪儿呢？好像最近这三月份我们聊的都跟法国有关，因为上周请来的大来宾也是 TripAdvisor 他们统计了一个最新的榜单，巴黎好像位居全世界网友投票选举的最想去的全球目的地的排名第一位。那提到吃又有好玩的地方，那法国呢首当其冲，所以今天我要和跟您一起聊聊和分享的话题就是吃在法国。如果您对法餐感兴趣，同样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今天有两位特别的来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呢聊天室已经打开，还等什么，赶紧加入吧。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两位特别的来宾，第一位坐在我身边的美女就是来自法国旅游署的李小楼，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楼。 欢迎小楼。我今天请小楼来的私心是因为上次他到这个小航的板块里，结果哇拉升了在线人数，所以今天我要通过小楼来我们周日版的玩转市集再拉升一下我们整体的在线人数，靠你了小楼。因为小楼每次来都要分享特别多美食美景，我相信这都是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感兴趣的话题。同样呢就是游走全世界去欧洲100多次的旅游达人黄建华，有请。 大家好，我是黄建华。嗯， 是吧，看我 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对，飞来飞去的，因为他那个微信号叫飞来飞去。 对对对，微信微博都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嗯， 之前小楼还跟我说飞来飞去一块聊怎么样，我说飞来飞去是谁啊。因为把黄建华 我是飞先生。 永远在路上。因为上次他做客我另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是这么介绍他的，永远在路上，永远在旅行，永远热爱旅游的人。 对，我后天又去欧洲了。 101次吗？ 102次。 其实我最早了解黄建华也是通过你们的广播才其实才了解黄建华。我说哎，这个人我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他怎么对法国这么了解呢？ 感觉 要去的比较多，第二故乡。 感觉要抢行是不是？所以今天我相信一位是走得多，另外一位是专业的，我们一定能够把法国的当地美食给大家一一剖开，让大家好好聊聊，而且让大家了解一下。那进入在我们节目的整个大话题之前，我们先进入一组潮流风向标，了解一下本周有什么大事儿。小晴，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咱可以一块聊聊，因为跟小楼其实也是有关系的。首先我想跟小楼提到的就是三月份的时候21号有一个好味法兰西。 是的， 之前我跟小航做节目的时候还试图连线小楼，就看到美美的面庞就在视频聊天的现场，但是信号不是特别好，是听不得清。今天我们现场就把真人请到直播间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我听说这个活动挺有意思的。 对，其实这个活动呢最早发源是在法国当地。那它呢是由那个特别有名的里昂的这个名厨 Bobby Goss 他那个发起的。然后呢他发起完了之后呢，等于说很多的城市的这些大厨都响应他的这个号召，然后呢这所有的那些餐厅等等这些呢都响他的号召，都在这个选择了一天呢在自己的这个餐厅有一道这个专门为这个美食节的这个特价的餐品，包括一些米其林餐厅啊，包括一些一星两星三星的，而且还有一些特别的出众的一些美食餐厅，都会让感觉就是说好像平时我们吃的很贵，但其实让大家感觉其实美食就在我们身边，都是可以平价的去品尝的。 是一个普及法餐的机会。 是的是的。而且呢这个慢慢之后呢就是全球的这个法餐厅也响应这个号召，就包括在北京也有10多家的响应这个号召，也是在当天推出了特价的菜品。 嗯，所以说在3月21号这一天应该连续很多年了哈。 是的，连续6年。 6年了。在全球包括我们中国。 是的， 对吧？然后凡是有法餐厅开业的地方，希望有更多餐厅加入到这个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法餐是什么样的。 对的， 对，因为在我们印象里法餐就是慢呗。 对，慢而且还贵。但其实让大家感觉起就是让大家很多的对法餐印象说哎很贵，而且很好像 只有过节平时就是很平时很难吃到的这种餐厅都会让大家感觉，哎，其实法餐并不是很贵，而且也不是说像大家感觉就是只有节假日啊或者节庆的时候才能吃到的，是平时我们可以深入到就像我们现在吃日餐呀、现在吃这种泰餐一样，平时好像每天都可以尝到的感觉， 这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去晚餐选项的其中一个， 是的， 对吧？所以上次呢我去那个使馆后厨闯了一下他们的后厨，然后正好陈宇在，算是半个同事吧， 是的， 我们有一段小视频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是法国中华使馆陈宇。我们新的一届好味法餐季活动将于3月21日在全世界150个国家的3000个餐厅共同举行，当然还有法国驻各个国家的使领馆。现在呢，我们来到法国驻华大使的后厨，然后让我们的那个肖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后厨的情况。 您好，肖厨师。 好，现在我介绍，这是我们使馆的主厨朱莉安先生。 Hello， 朱莉安。 Hello， 这是我们的张师傅。 你好，张师傅。 Celery， 这是我们的甜品师 Celery。 对，刚才也拍到了，因为我们是泡芙。 下面我给大家做一道我们今天的主菜羊肉。 Julian， could you have to introduce something our dishes？ Okay， it's like spring dishes. It's waiting between lamb and the foie gras、with asparagus, fava beans, celery and foie gras。So it's very famous dishes with more sauce。 好，今天我们的主菜是由两种羊肉组成，一种是羊排，一种是羊马鞍。这两种我们都取最嫩的部位。 好， 来为大家演示。 好， 还有我们配的臊子是羊肚菌的臊子，用那个羊肚熬成的汤，完了我们加了羊肚菌。之后我们会配一些南瓜泥。来丰富一下菜盘的色彩。 好，这盘是我的。 对， 还有一些。开始做了。现在先要进行一个摆盘。刚才介绍的这个是南瓜泥吗？ 对，南瓜泥。 这个是，这是羊肚菌。 羊肚菌。 我们这样煮菜，首先从这个配菜上就可以看到，出品方面就是很细致。然后在选材方面呢，也是一般很多人喜欢吃的，在法餐里面要么是牛排要么是羊排。 对，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主菜是一道羊肉为主菜的菜，然后还精选了羊肚菌配搭以及鹅肝，好大一块。大家能看到这个摆盘出品都是很讲究，其实在这个法餐当中呢，不光是用餐的礼仪非常讲究，同时摆盘出品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餐厅不同的厨师长都会有自己对菜品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就会有不同的设计，对吧，肖师傅？ 对。Bon appétit。 Ambassade de France vous dit Bon appétit。 Bon appétit。 Good appétit， 就是祝大家好胃口。好，就是我的菜已经完成了，现在我要去桌上吃了。 So Julian cheese。 Good France。 Good France。 谢谢厨师们，我们期待着这道好吃的菜品。 怎么样，我吃着了。 那个到了饭点儿，让我们俩饿着。 对，这时候聊吃的，我觉得你比较用心啊。 对， 因为那天发布会的时候，我跟小航在那儿直播，我急得不行，然后小楼在现场，我们俩那个羡慕。结果那个他们使馆的人就说，我们过两天有一个午餐，你可以来试试。我说好，我占领了一个中午去试的试。 是的，是的。 结果呢？ 真的很好吃。而且我最逗的是在后厨问那个厨师，我说，哎，原来大使的这个私家厨房是这样的，大使的私家厨师是这样的，那大使每天很幸福啊。后来厨师说，我们的大使和夫人其实是吃素的，他们平常这些食材没机会，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打扫一下冰箱，冰箱里的什么松露啊鹅肝啊他们都不吃，所以都便宜给你们了。 这时候吃聊吃的真的让人觉得 一会儿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完之后大家拿小本记上，下次去法国就知道吃什么东西了。 是的， 对，真的法国吃的还是挺多的，但是你真的要记一下，要不然很多因为它不同地区的产的东西不一样，季节不一样，加上种类又特别多，你真的去一次的话尽量多吃一些种类。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要跟大家聊的，吃在法国、为什么要说吃在法国呢？就是因为法国这个地方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食材， 对，没错， 不同的烹饪风格、所以到时候咱们按着地图哈，小楼给今天黄建华的这个计划和安排是咱们顺着地图从东向西说，对吧？ 从西向东还是从东向西 都行， 都可以，对对对， 听你的。 因为其实从东向西从西向东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美食和美景。 法国真的是我觉得吃的特别多，然后这个时候聊一会儿估计聊饿了就 是的。好，这个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三月份的这个好味法兰西的活动，另外给大家分享一下比较新的活动，就是有几个有意思的花儿，叫什么各种花卉现在盛开了，比如说最大的樱花园首届樱花节3月28号前两天正式开幕了，这个气温上升之后呢，筹备3年的蓝调庄园樱花园部分樱花已经盛开，园内的樱花都是从武汉引进，随着这个气温逐步攀升呢，包括早樱、中樱、晚樱各类品种数量多达10000多株，预计啊从这个今天是4月1号，从今天开始到下月初整个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气温现在回升了差不多了，所以工作人员认为满园的樱花应该会全部开放，所以现在应该是赏樱的好季节。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蓝调庄园里的樱花之王，因为樱花是喜欢温暖湿润偏干的环境，你说它到底是湿的还是干的，就说明它对环境很挑剔，而且樱花适宜在疏松肥沃和排水良好的弱酸性或者中性的沙质土壤中生长，而且对阳光的要求很高，花期呢怕大风和烟尘，为了避免樱花水土不服，樱花专家还特意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樱花进行了换土，实施局部的土壤修复、防寒解冻等过程，我估计这个过程是之前前进行的，因为最近升温也是速度特别快，一个月之前还没这么暖和，突然就这样了。这个是最大的樱花园的首届樱花节活动，现在正在举行当中，喜欢的朋友在郊区就可以到蓝调庄园去看看了。另外给大家介绍的是第9届北京郁金香文化节盛大开幕，而且是从今天到5月10号在北京国际鲜花港。这个郁金香文化节今年是第9届了，本届的郁金香文化节以盛开花开盛世、一带一路为主题，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设计布展，以欧洲的北海地区为起点，途经地中海、红海、东南亚还有东亚等，使广大游客不仅可以饱览美景，更能领略丝路风情。这就是以上第9届北京郁金香文化节的活动。下面跟大家分享的是第28届天津运河桃花文化商贸旅游节，所以刚才这个顺序基本上是从市区到了近郊，然后咱们比较近的省市天津啊，现在坐火车27分钟就到了，如果您周末不知道去哪儿逛逛，咱可以去天津赏桃花，春风送暖，朵朵桃花在春风中竞相开放。上礼拜第28届天津运河桃花文化商贸旅游节就在天津市的虹桥区桃花堤公园北洋园开幕了，本届桃花节的主会场所呢是在桃花堤公园，经过2年的提升改造之后，8000多株桃树桃花在这里含苞待放，漫步在蜿蜒曲折的堤岸步道，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令人流连忘返。所以你还等什么呢？周末好去处我们都给您盘点好了，我觉得可以赏赏花，全家出游特别适合带着宝宝和老人一块儿去，这算给大家出个主意吧。最后这个时段的一点时间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之前预告的，我们以后在每个月都会有特定的时期给大家推出美食主播闯厨房这么一个环节，主要就是我闯。最近我又闯了一个厨房，闯了 QMAX 家的墨西哥厨房，想知道这个墨西哥菜到底是怎么样的，咱们现在一块来分享一下， 探访墨西哥后厨的爆款美食。 蓝湛市集的听众朋友这回是有福了，因为今天我们要在场外为大家现场感受一下墨西哥美食，因为我们的好朋友薇娜给我推荐了一家好餐厅，而且今天不但可以看到很多好吃的菜色，而且我们打算去后厨看看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今天跟着我们的节目，不但你可以尝到美食，还可以自己学会几招做墨西哥菜，所以蓝湛市集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就跟我们来吧。薇娜 let's go let's go。 Hello，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QMAX 的后厨了，是不是从来没去过？但是我们的节目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从根源上探访美食。今天请到的两位大厨是 QMAX 的两位中方和外方的厨师，一位是马哥，小马哥马克思，另外是 Peter。 嗨， 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哎，你好，你好。 马叔说了，今天全程要说中文，所以。 OK， 我会试试的用我的这很奇怪很糟糕中文，但是我喜欢用，所以我会用和然后他会翻译是 Peter， Peter 是我的 中文老师。 这样的厨师长在后厨做出来的饭，大家可想而知是多么欢乐的一顿饭。 我们一个菜叫 巴 吉塔，其他的菜是quesadilla， quesadilla 煎饼，就是像中国比较脆的煎饼，墨西哥比较脆的煎饼。 OK，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巴吉塔就是。饼加肉， 对 然 后另外那个 可德蒂亚 就是墨西哥软饼， 对 是。 你看还是我中文好一些。 错误。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开始吧。 鲜嫩的鸡肉，焦香时令最丰富的青菜，在锅中煸炒出属于墨西哥的味道，配上独制的牛油果酱、酸奶酱，味道真的是美极了。 所以呢，大家可以用看那个小黑袋子里面的是饼，然后配着三种墨西哥的沙沙酱、酸奶油以及牛油果酱，再加上我们的鸡肉法吉塔。今天我们第一道菜完工。所以今天呢，吃完第一道菜，我也不是白来的，我要学点回去，这样明天、后天、大后天我自己可以在家做。然后今天第二道菜。马克思和 Peter 要教我的这个就是墨西哥软饼，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啊。但是墨西哥名字是 quesadilla， 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马克思说了，这个不难，是不是？ 不难。 这不难， 那我就 很容易， 那我就学一下。好，开始。 OK， 所以 OK， 我们会开始跟奶酪。 奶酪 OK， 所以用 一 点的，对。 这个是已经准备好的饼， 一半的奶酪。 好，一半的奶酪。 这就是准备好的饼了。现在 咱们看看 这个奶酪是 mozzarella 的吗？ mozzarella 马苏里拉芝士。 这个放中间最好，放一半，放封面放一半， 这样。 对， 再放一点。 对， 这样， 对， 再放点吧， 再放点， okay， 一点。 我非常喜欢奶酪，所以放多一点。 然后可以放我们的pepper salsa， 没有勺子， 这个用这个勺子。 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个是 腌制的，也用我们的各种海椒 加洋葱 加番茄酱， 放在这儿吗？ 放这儿。对，这么多可以了，这么多就可以了。 所以spread out， spread out， OK， 就行了。 要弄匀一些。 辣味牛肉。 对，辣牛肉。 哎，nice。 我以前只吃过鸡肉的，今天尝尝牛肉的。 OK， 这样可以吗？ 可以了。 OK， 所以啊，你差不多要 这就讲了。 OK， 不用再做别的吗？ 你会给你看，你做这里一把。OK， 折过来可以。 就这样。 对。 这边还要弄一下吗？ 对。 我早知道里面还想再多加一点馅儿，真是的，让他们早早的把盖儿盖上。那刚才那个奶酪碎马苏里拉芝士是通常芝士那个在披萨上面撒的最多的是 mozzarella 的芝士，因为它特别容易受高温之后融化下来，口感会特别的润滑腻，油腻腻的。特别好，刚才还没放完，但是我觉得大家已经馋得不行了， 网上好多的朋友点赞，但是也欢迎大家说说话，你不能光点这个 like 是不是？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刚才听到我们这个视频一定很着急，想看到画面，因为我们的整个节目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样子了。当然，两位来宾今天还带来了很多丰富的图片资料以及视频资料，所以如果你想被这些美食诱惑一把的话，就别忘了搜索到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在这个第一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的节目现在收视率特别的高，所以有很多的厂商就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福利。所以本时段给大家提供的福利是由北京莱恩堡提供的葡萄酒两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输入买买买三个字，就可以在我们的微店进行秒杀。今天节目当中两个小时的秒杀资格是0.01元，也就是一分钱，所以呢赶紧，据说也是法国的呢红酒，我没买上，说实话上周 是吗？那我赶快应该去买 搜一下。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厨房的这个系列想以后继续闯下去，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尝的菜或者对哪个餐厅感兴趣，您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到时候带着您的期望我们上后厨好好闯一闯，看看这些菜怎么做的。当然了，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美食的话题，所以稍后呢小楼和建华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来自法国不同地方不同地标位置不同特色食材制作的法国大餐，所以你要感兴趣的话就一定不要错过了。哎呀，还有这个三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各自说说，就是法国菜你们最喜欢的一套菜是什么， 一道。哦，我最喜欢的就是法国南部的那个蒸牛骨髓，它比较特殊的那种，就是基本上只有法南会有，然后北部地区也不是特别多。 嗯， 那个就基本上它把就是切成大概怎么跟你比划，就是它差不多这么多， 嗯， 那种牛骨髓大概 一个手指长好吗？ 一个手指长 ，OK， 两公分厚的那种牛骨髓切成段，然后切成一段段，然后蒸好的放在小碗里，跟你个小勺挖那牛骨髓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法餐。 哦，你喜欢软的是吧？ 我喜欢软的。 哦，牛骨髓应该是挺进味儿的， 是 的， 是 的， 对。 我是在 你自己咽一下口水。 是在哪儿？在阿维尼翁那边吃的，还有法国大概是中部靠南地区也有，比如说在中间的就勃艮第地区那边，然后真的是非常好吃。其实法国到处都好吃的，一会儿后面我们慢慢讲。 对，小楼最喜欢的一道菜是什么？ 其实哎呀太多了，马卡龙还真的。就因为它太甜了，我吃的甜的比较少。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大家我吃的最多的就是塔塔。对，生的塔塔，生的牛肉塔塔。然后，但是我其实有一道菜，我是每次去那个地方必点。 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塔塔呀？ 就有点像，是不是有点像西班牙的 tapas 呀？ 对，有一点，但它是就是有点像那个碎的牛肉馅儿，牛肉馅儿，生的牛肉馅儿，然后它会放一些鸡蛋。然后放那个辣椒的一点， 鸡蛋是生的还是熟的？ 生的， 也是生， 对，然后拌在一起，对， 生拌牛肉呗， 对， 生拌 就是生 拌 牛肉馅儿，对。 哪能吃肉呢？ 其实全法国几乎的法餐厅都有这道菜，叫 Dag Dag Boeuf。对， 悠悠，你看那个小舌音都抖的。 其实刚刚我有一套，我提到一个，就是我去那一定要吃的就是圣米歇尔山的小羊排。 哦，对，据说特别好吃。 对，为什么？因为它的羊，它这个用的这个羊肉是在吃这个海水长大的这个羊，所以它的这个肉质就是天生带着咸味，不用放盐。 哇， 这个很好吃。 我天 哪， 饭点马上就要。正经的来了，让我们自己互相伤害的更猛烈一些吧。 早知道中午多吃点了。 对，好，听众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稍后给您分享的就是吃在法国的所有主题，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今天我们做客的嘉宾是旅游达人黄建华以及法国旅游署的李小楼，稍后我们给大家送上特别诱人的大菜喽。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我特别赞啊，怎么还是没有声儿？为什么？那你要不然还是换回来？我的天哪！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你怎么？那你再说一句。 你在搞什么？ 再说一句呢？好，我分析出来了，只有这一个钮是管你的。 哦，好吧。 好吧，那你就离得稍微远一点，你底气可能太足了。 这个椅子有点高。 哦，真的。 换一个。 你的身 高。一样 高。主要你主要太高了。 要说我比较高而已。 今天和大家聊聊吃的话题，而且是吃在法国。我们刚才说一个脉络主线，就是从这个方向上，从地图。 胡乱吃，从东吃到西，从西吃到东。 怎么能是胡乱吃？咱们是非常有提纲的，认真的吃。 好吧。 咱们今天定一个主线吧，是从东到西吧，那就。 好的。 其实我觉得可以从南到北，因为法国从南到北相对来讲会好一点。 行，你主持，听你的。 好， 由南向北。 对，从南向北，从大城市开始吃，吃到从巴黎吃到南法，然后再往周边来回。或者说从巴黎开始，然后巴黎周边，然后往南走。 好，咱们现在 好一点 开吃啊！如果大家一会儿呢想看到我们黄建华带来的一些图片，还有小楼带的一些视频，就别忘了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样子以及吃在法国的样子。同时别忘了买买买到我们的微店里秒杀红酒啊，莱恩堡的红酒。好，那开始方向第一个城市从哪儿？ 巴黎，肯定是巴黎啊！所有人，比如法国6700万人口，每年的游客有7200多万，然后肯定会到巴黎。不是所有的游客都会去南法，或者去波尔多，或者勃艮第啊等等这些地区的，所以巴黎是首选， 首选。 而且巴黎融合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各种地区的各种美食，包括全世界各地好吃的，在巴黎基本都可以找得到。 你真棒，都不带喘气的。 还要喘一喘的。 好，那咱们是从哪个地方看？巴黎当地有什么特色的食材？ 其实巴黎当地就是像法国好吃的很多啊，就是法国的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奶酪呀、鹅肝呀、蜗牛啊、海鲜大餐啊，这些东西在非常地道的东西在巴黎都可以吃得到。而且巴黎号称全法美食和卖面包卖甜品最多的城市，所有在巴黎的卖甜点的都说，哎，这是巴黎最好吃的甜点，门口这块牌子。对吧，小罗？ 对， 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在巴黎确实是可以吃到几乎全世界的美味。但是呢我们还是到每个地区呢有当地的特色。 对，我觉得既然提巴黎就要提到，你看我特意找了这个图片。 你这样伤害所有的听众。 没有没有，现在这个图片是因为上次比较新出炉的，上周是把 Trip Advisor 的那个全球最值得去的25个旅游目的地排名第一，就是巴黎。 对对对， 这张图片是当时获选的时候那张法国速泳的图片。 哦， 然后这是比较新鲜出炉的一件事儿。 好，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这是塞纳河，对吧？ 你要看到这张图想到什么了吗？看到这张图的塞纳河，晚上的时候，在晚上7:25的或者8点之前，你可以坐上这个船，塞纳河游船，晚上非常地道法式的这种晚餐，边吃的好吃的，在船上，然后看着巴黎的华灯初上，800年的巴黎的塞纳河两岸的历史啊、建筑啊，全都看得到，而且做的好吃的特别多。 是的，而且是真正的法餐，就是分几道头菜，然后开胃酒、头菜，然后最后有甜品，等等这些，而且是在大概2个小时时间，一边的吃美食，然后放着法式的音乐，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各个语言的讲解，就是不光是中文的讲解，然后每到一个景点，然后它会有一个停留的时间，然后会讲这个地方的历史。所以呢，其实对于我们时间很紧张的人来说，既能享受这个巴黎的美景，也能同时品味到了这个美食。 对，所以我刚看那张图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 我觉得既然提到大城市， 而且我插一句啊，不好意思， 说 而且那个刚才那张图还有另外一地能吃好吃的，就是巴黎埃菲尔铁塔的2层有一个观景餐厅，那个地方有很好的法餐，但是一定要提前预定。 哦，我觉得既然怎么说呢，提到法餐，大城市一定是在这个无论是用餐礼仪，还是这个几道菜的程序上，还有这个餐品的选择，各方面的是有讲究的。 对， 所以我们不如先从这个法餐礼仪开始讲。既然说到巴黎了，我们对法餐的理解就是它 慢。 对，我的理解就是慢，但慢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它有很多道菜。那这些道菜其实它们为什么要不同步骤的上？因为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吧？所以和我们中餐的顺序基本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如果大家先点了菜，所以服务员到了那儿先给你倒上水，问你是要带气儿的还是？ 一般来讲，欧洲人当地都是喝带气儿的水 会多一点，苏打水。 一般开始呢，就是比如它会有冷菜汤类，然后主菜就是头盘。 从餐前面包开始。 OK， 每个桌要先放 苏打水或者是普通的矿泉水，然后有餐前的面包，大概两到三种，然后大概有三个刀三个叉，然后会摆在那儿，然后之后就是冷菜的头盘，然后之后呢、会有汤类，然后是主菜，然后是甜品，基本上三道式，还有五道式、七道式的就比较多， 是的， 对吧？ 对，然后同时是这样，就是如果更讲究一点呢，它会有一个叫咪脏布什，就是让你的味蕾开 啊开胃酒， 对，叫开胃酒或者是一些小食，是在这个冷菜的前面，但是它不会量很大，它会量很小，然后让你先品尝一点点，就是让你的这个味蕾先打开，然后同时有一些一般都是香槟或者粉红酒这样的， 对对对 对，一般的这种就类似于刚才苗山说西班牙菜当中的 tapas， 就是前菜一种小，但是法餐的量会比较少，就是让你嘴里有一点味道，可能就是一些蔬菜啊、西红柿丁啊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之后就是比如沙丁鱼啊或者是火腿奶酪之类的这种前菜，或者是沙拉，这种是前菜。 这个开胃小吃的部分，如果是个宴会的话，通常是还没有入席的时候， 对对对， 有的时候服务员会拿一个托盘， 是 吧？ 对对对， 是吧？但大家还没有开始正式要准备吃饭 的时候， 大家陆陆续续，咱们约到六点啊，咱们约了十个人吃饭，可能我五点四十到了，那也不能让你干坐着呀， 对， 大家站在那儿先大家聊聊天，然后可能服务员会 基本都是开主菜之前，或者是汤类之前，然后都会有那么凉菜之前嘛，都会有那种餐前的小食， 餐前的那个酒，其实那个时候甜度我个人觉得会比较高，因为它防你特别饿，喝点这个就是吧，是肚子咯咯叫，其实餐前越之前的越是有甜度高一些的， 对，而且它是会让你它是从慢慢的是从清淡到味道重， 对， 它是会这样的这个顺序，然后一般情况下像奶酪这样的东西都是最后就是最后一道然后吃的， 对， 包括是甜点之后才上奶酪， 因为它味道重一些， 是的， 怕你一上来吃太咸的东西，后面那些比较清淡的 到了，是的， 对，包括很多人觉得酒特别复杂分不清，其实它也是搭配 不同的，是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黄建华提到的那个开胃小吃，比如说用香槟那些，其实你看它还带气儿又甜，所以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饿， 对， 等开了餐之后因为有汤，所以那一道菜是没有酒的， 汤类基本就是清汤、肉汤，就是蔬菜汤，然后还有蘑菇汤，基本就四五种左右， 南瓜什么的， 对，差不多不会特别多，基本上。 然后通常开胃菜的时候，就是我们中餐的凉菜，那个时候可能是白葡萄酒多一些吧。 对，可能是白葡萄酒多一些，对。然后一般它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凉菜为主，沙拉为主。对， 主菜方面呢，如果你点的红肉。羊排啊，牛排啊，肯定是红葡萄酒， 基本上都是。 如果是海鲜，像鱼啊， 就软体类动物加上鱼类，基本上都是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 对。 像刚才建华提到的，有三道式、五道式的这种区别，就在于有的那个主菜会点两道。通常就一个海鲜一个肉类了， 对对对， 那一定是先上海鲜加白葡萄酒，后面是放那个味道重一些的红肉哈。 而且通常法餐呢是会先上给女士。有时候其实你在大家坐了一圈，哎，他说，哎，我咱们挨着，为什么我没有上呢？他会先把女士都上完了再去上。 哎，我觉得你这节目应该改一改，这是聊吃的，应该哎，来来，编导来连着吃吧，每人来在边吃边聊，这个时候。我跟你讲，绝对绝了！ 我就说，我们应该叫上菜。 这节目叫上菜，可以。 对，我们比方说，现在聊到开胃了，现在没有到正餐，五点我们节目五点到五点半这一段， 前一段应该是闯厨房，然后直接端着来吃。 对，我们其实每个时段按照不同的道士要吃到哪儿，节目结束的时候好味道不错啊， 边吃边聊，然后大家听得美美的，下回去法国就知道吃什么了。 对，其实 对啊，先闯厨房然后再吃东西嘛，现在聊得我胃已经饿了，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这是一个好主意，老板，我觉得他说的是个好主意。刚才小楼之前给我提供了一些图片，我觉得正好就是比较符合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像大城市里面一定在无论是叫什么器皿比较讲究啊，用餐礼仪啊，包括各方面也都比较熟悉的，我们看从这样的图片，哎呦，这是 当然大家不要怕，其实现在的法餐，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也慢慢的觉得这样的时间长可能会浪费比较多的时间， 不要那么多复杂， 对，他们也一般情况下很多年轻人在选择的时候，然后他会选择两道，比如说像主菜加头菜加 主菜或者是主菜加甜点这样的，他、这样的话呢，慢慢的去节省一下时间。 对，你看我们这张照片，基本上这一个是比较， 对，这个是应该是一个 比较嘚瑟的地方。 我怎么看不到这照片啊？ 你在面前的 没有啊？ 一会儿我们导播老师会帮你的。实在不行，你个儿高，你可以看看这个。 看到了。 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这种餐厅呢，一般情况下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比较讲究的餐厅。对， 这个是个适合第一次两个人约会。 对 dating 的时候。 其实法国这样的餐厅很多，就是因为有法国有保留着很多的这种皇宫级的酒店啊，或者皇宫级的这个建筑。然后呢，很多的餐厅都会是这样的装饰。 对，而且提一嘴，就这种餐厅，比如它如果是米其林餐厅的话，我们不要觉得米其林餐厅特别贵。其实一星的米其林餐厅在巴黎非常多，巴黎啊、里昂、南法都有，而且基本上，它的主菜。比如说牛肉、鱼类或者这些主菜不会超过45欧元一个人，然后大概你加上头盘跟那个甜点的话，大概是70欧左右。就是如果你去一个五星酒店的里面的米其林餐厅、一星餐厅去吃的话，但如果二星、三星的话，你可能会稍微贵一点，100-200块也不会特别离谱。 对，大概就是500人民币左右。 对。 好，这个图片基本上就是比较正式的法餐用餐的地点。然后呢，我们再随便找一张，当然这是凯旋门门口的夜景。 对，其实很多的这个酒店呀，这些建筑啊什么的都在凯旋门附近，然后我们都能看到凯旋门的这个夜景，或者是白天的那个样子。 对，这个应该是在卡地亚的楼上。 这个是那个拿破仑酒店。 拿破仑酒店啊、 在这儿周围吃个饭，肯定价格不菲吧？ 其实在法国来说，就是吃饭如果你想吃大概1000欧元的也有， 1000欧元的 你要想吃50欧元的也有，但是它并不分这个建筑当中的这个等级。比如说我不是说我看到这个景儿就非常贵，其实比如说像在刚刚建华有提到，就是这个埃菲尔铁塔上面，大概可能也就是最多100欧元价， 100多一点。 对，你就这样，基本上它不会特别贵的离谱。但是如果你想吃贵的，真的有，你说你黑松露炒鸡蛋，那要来二斤，那肯定贵的离谱。 是的， 黑松露炒鸡蛋。 然后再配一个非常昂贵的酒，比如说我配我喝两瓶，对，我配两瓶那个 Loman County， 那就贵了。 对，主要是贵在酒上，其实 是的， 还有食材上面。其实你说法国普通的吃的非常非常多，然后包括普通的，比如法国人还特别爱吃叫什么叫鸭胸肉啊，鸭胸肉、红酒也特别多。其实它有很多种。其实我们刚才讲，一个是说按地方说，巴黎包括巴黎周边吃海鲜的地方，我们上次9月份去圣马洛那个地方吃，比如巴黎的海鲜跟圣马洛那个地方海鲜就是价钱就会区别很大， 因为巴黎本地不产海鲜，它得靠运过来。 对，都要运过来。然后西北就是布列塔尼地区的那个海鲜会特别好，而且你在市中心吃，跟你在我们在渔民家里渔民开餐厅里去吃，我天哪，那个自助餐27.5块随便吃，你吃到饱，吃到撑得不行不行的，干的十几种海鲜随便吃。 对，人那儿盛产嘛。 对。 那我们提到巴黎，建华有没有推荐的？就是如果我去巴黎，我想尝一尝当地特色，有那么几条街或者 有 一些集中的地 方。其实巴黎不光是法餐好吃，还有比如说巴黎的日餐也非常好吃，就在卢浮宫，卢浮宫。 我们要听法餐。 正金，我没说完呢。正金塔北面出来之后，就有一个法餐，我忘记名字，就那个周围就是有的，包括。在卢浮宫的正金字塔，就是它地面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法餐厅， 也在左岸。 左岸，在左卢浮宫里，卢浮宫在左岸嘛，在一区。然后在卢浮宫上面的地面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咖啡厅，那个、地方也能吃饭。然后旁边呢，就是有，就是往北呢，大概就是，全都是日餐厅跟法餐厅都有，那个、地方也有，包括一区有很多的好吃的餐厅都在就是博物馆周围的地方。 上次录节目，黄建华还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讯息，就好多听众后来反馈说特别好，因为那个周围啊，这个位置比较火，肯定地价比较贵，贵的餐厅比较多，但是很多人去卢浮宫参观或者在这凯旋门周边游览一天之后呢，就想随便吃吃。上次他提到了在那个卢浮宫下面， 卢浮宫下面有就是类似于大时代的这种各种店吃 的 地方，非常方便。对， 但是味道并不差，是吧？ 味道还可以。对，而且那个地方连通地铁，你坐地铁很方便去巴黎其他的地方。对。然后其实卢浮宫上来之后，比如说那奥黛尔德卢浮和那个卢浮酒店旁边的也有很多吃饭的地方。 所以总体来说，巴黎建华推荐的地方就是首先塞纳河游船上吃一次。 它分几种啊？就一种就是 边看边吃的地方，就是游船上铁塔旁，然后包括那个你说你去孟买的高地啊附近边看边吃的一种叫什么，叫边玩边吃的，就是卢浮宫这种地方，还有一种就是非常浪漫的这种米其林餐厅，还有就是路边摊儿。我们说的路边摊， 路边摊就是刚才卢浮宫下边那个呗。 不是，路边摊就有比法国人当地或者留学生吃的比较多 ，kebab 特别多，五块钱到七块钱一个。 烤爸爸那是土耳其的了。 就，但是在法国发扬光大了，你知道吗？特别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全欧洲都特别火。 那就是法国最多嘛。然后比如说还有你可以去。在巴黎可以吃很多甜点，但如果你要吃好多好吃的的话，游客要去的地方，推荐你去十三区的拉丁区，不是十三区，拉丁区。 嗯， 拉丁区曾经是拉丁语系这些学生留学的地方，包括在巴黎圣母院旁边，它有几条街全是吃东西的地方，非常好吃，应该知道吧？ 对。然后其实那个巴黎的那个火车站也是有一个 Blue Town， 也是那个就是蓝色火车这个餐厅也是不错的，它整个装修都是很像巴黎的这种，就刚刚看到的这种。古典的风格的，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叫孤蹦，就是像它叫圆顶餐厅，然后它的整个上面装饰，但它其实也价格不贵，大概可能就是30欧元左右，100多块钱人民币，对，30多欧元左右一个套餐，其实也是价格蛮合适的，而且你也可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氛围当中去品尝美食， 就比较巴黎的物价来说， 然后你如果吃牛排的话叫伊布。 对， 伊布 在哪儿啊？ 伊布丹 穆斯，对， 就是那个河马餐厅， 河马餐厅， 河马，对，它有个连锁，对， 连锁餐厅，所以它牛排还不错。 对，其实就是法国还有一个叫 Chez Clément， 也是一个就是连锁的这种餐厅，它专门的，它这个装饰其实很明显，就是法国专门用那个。铜的锅 啊， 它会装饰，就每家餐厅它的装饰都是一样的 哦，连锁的， 连锁的，对。 然后还有特别当地的，我推荐在法国巴黎啊去吃穆勒， 对穆勒，对 穆勒是什么？ 亲口贝壳类的，然后它是就是最开始比利时人吃的特别多，然后后来传到法国，在巴黎也开了很多家餐厅，有很多很多的餐厅，然后不同的口味，它有放芥末的，然后放西芹的，放奶的，然后放不同的吃的，大概十几块钱，20块钱左右一盆。然后真的从法国巴黎就是吃的比较多，南法也有吃的，但是巴黎会比较多的那种餐厅专门吃这个东西的。 对， 然后 叫 法语叫穆勒，对吧？ 对，穆勒。 亲口贝。 我以为它只是用柠檬汁调调味儿。 不，很多种，它是一大锅煮起来，真的特别好吃。 它大概这么一个黑色的小锅，然后它这么高，非 常。对，然后你去，如果从法国巴黎开车到布鲁塞尔的话，路上很多服务区都会有卖的，12块到15块欧元 。非常便宜。 哦，可以，这个叫亲口贝大杂烩是吧？ 就是他用不同，比如他会用奶酪做，然后会用奶做，还有包括用那个芥末的味儿的，然后芹菜味儿的，这种味道的。 所以其实巴黎做菜的风格是比较潮流的， 就是 跟丰富的， 它融合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吃的，然后食材也比较多。 因为它是接待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嘛， 对， 所以它的这个口味要适应全世界游客人的，而且它现在巴黎的这个餐厅很多都有中文菜单。所以就让我们点菜的时候，非常方便。哎，我一下就能看到我到底是要什么。 就原来我们点菜是叫 this， 就是 这个， 然后现在是就这个，原来是看不懂，因为法餐只有那个别人的看别人吃什么，你才知道你要点什么，因为它没有图。 没有图， 只有这个字，对，很多的都是文字， 你知道吗？ 你怎么现在这儿音加的还没有图？ 对，现在就完全都有中文菜单，就非常多的意识到中国游客是很爱点吃的地方，所以会非常多。然后中国游客在巴黎也特别爱吃法国海鲜，就是基本上来讲一个3层楼的那种大的海鲜的套餐，然后上面会有一两只的大螃蟹，就是冷的，但是也熟的，然后还有除了螃蟹之外会有各种贝类，然后虾，然后生蚝，大概也就几十欧元一份，然后但是如果你要喝酒的话就贵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可以点一些主菜，就是这么高，就跟生日蛋糕一样，3层生日蛋糕那种， 对， 对， 这么大，然后这么大，最后一直到顶上， 我的天哪！ 这之前我有发过， 真的是哪张图片？大概是和这个蛋糕在一起的吗？ 大概我看一下啊， 对， 就是下面有那个生蚝，就是 有生蚝的那个 盘子，就是、 因为我刚才起的名儿，你看叫小楼的盘子，咱们先看看，这小楼 的 盘子， 这样的盘子，就这样的东西，大概得有 20倍吧。 这个这太少了。 20倍， 20倍这么大。 我知道，这是小楼，就是盛到它盘子里的量。我们说的是 哪的？ 这个是一个专门盛虾的地方。嗯，然后哦，我看到了，是不是这个类？ 就类似于这样 的。这个是我的照片。 你得对着麦克风说。 这是我拍的这个。 啊，这是你拍的。 我拍的，这是我在圣马洛吃那个法餐的那个自助餐的时候，就这种贝类27块钱。 就是这样。 哇，真的这个 盘子三层。 三层。 对， 我看到 这个 多，只有这个。 我还标注了这个是黄建华的海鲜。 对，这个就这种生蚝啊，当天的生蚝，然后各种吃的。然后随便吃 大虾等等这些。 对，你想想27块钱啊， 对，27块钱 面包蟹， 也100多块，200块钱。 对，在巴黎你知道吗？要100-200欧的 估计。对，这是巴黎的物价，但这个是在哪儿？是一个小渔村是吧？ 圣马洛， 圣马洛 离那个巴黎大概有 200多公里， 3个小时左右。 哎呀，简直了。 就真的在布列塔尼北边的。 哎，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西方人对于这个壳类的动物，比如说螃蟹呀、龙虾呀、鱼呀，他们不太会挑刺儿，也不会掰壳，所以他们 剁成两半，然后它有工具的。 对 哦， 它有加这个 专门挑 面包 的， 然后或者有挑这个肉的。 这个6点钟跟你描述这个吃的， 所以基本上是如果是意面上面有那种海鲜或龙虾的话，基本都已经处理好了的。这个壳就是搭一搭， 会用刀叉去帮 你。那个就意面上龙虾是特别小，它是为了提味儿的，但是基本上他们吃龙虾都是吃大的。 嗯， 是的， 所以基本上摆在那儿的时候。要么就是你轻易自己可以操作，给你工具， 哎， 要不然就是人家已经处理好了，外边搁壳摆一摆。 对 对， 基本上是这样的。 还是他们还是不太会吐壳。你知道有一次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吐那个鱼刺儿，旁边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一直看着我，我说大家认识啊，然后他说你怎么这么神奇？就看你的嘴，吐出一个刺儿。他说我好想拥有这项技能。他说你怎么会的？我说我妈教的。 因为他们在欧洲的所有几乎都是海鱼嘛，然后几乎的刺都比较少。 对，法国人吃比目鱼会比较多，还有一些龙利鱼这种没刺儿的鱼会比较多，这不是我们吃的是鲤鱼。 所以来说呢，就是吃海鲜的技能来说肯定还是我们要更强一些，但是他们的烹饪办法基本上是维持食材的本味儿，是吧？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你像他海鲜都是提鲜味儿的，然后他们如果是用肉类的话，基本上比如牛排的话只会用黑胡椒和海盐这两个东西，他不会放一些其他东西，然后大不了给你放一些蘑菇酱而已，就是让你单独蘸着吃的。 他所有的调料他几乎都会放在边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像咖喱啊等等这些，他都会放在边上让你自己去调你自己的味道。 所以总体来说，在巴黎，如果二位在巴黎的时候比较偏向选择哪一道主菜？ 哇，看你待几天，我觉得吃的太多了。 第一顿吧， 我觉得 第一顿吧。 给游客的一个建议就是，第一你要吃一个这顿法国大餐，就你要吃一个我们刚才说那三层楼生日蛋糕那个海鲜的那种东西，几个人拼一盘拼一份儿。 这个在哪里可以买？ 在很多地方都有， 餐厅里面 餐厅都可以有。然后第二道菜，我推荐吃法国的蜗牛，真的超爱。就是我特别爱吃，我能吃好几盘子，一盘子大概7-8只左右，然后抹上面包，抹上那种法国的面包，直接就法棍嘛，法国人最爱吃的法棍嘛，到处大街上你会看到有人抱着一个纸袋子，里面抱着装两个法棍，那个每天新炸出来新做出来的法棍太香了，然后抹上那个蜗牛的佐的那个汁儿，一吃 油，其实橄榄油在里面， 好吃。 说实话，就是我在中国这么多家这个法国的面包当中，真的没有找到一家就是比法国路边的这个面包店的好吃。 没错，这个我特别认同。这是我在另一个国家找到了有点相似感觉的，就是胡志明。 哦， 我在胡志明当时真的尝到，哪怕街边的小店做的法棍，真的有那个巴黎的味道。 因为越南是殖民地， 对，就是胡志明那个位置，东方小巴黎嘛，那个脆皮的位置，我就觉得这个法棍真的不好做。外表皮你要酥脆，但里面还有一些软糯的部分，它得有层次感才行，不能都是脆的，也不能都是皮的。 对，这种东西加上就是法棍加蘸蜗牛汁，蘸蜗牛那个汁加上法棍上面放那个鹅肝。简直了，我跟你讲， 他自己直咽唾。 我肯定会选择鹅肝做头菜。 哦，鹅肝， 因为我觉得法国的鹅肝它会配那个无花果酱，然后会配一些，或者是它这个包括它的这个火腿，它会配这个当地的这个莫弄，叫应该叫甜瓜吧， 甜瓜， 它一个定会被这么配着吃。 嗯， 对，就你说那个那种叫什么 配甜瓜那个，刚才你说的叫什么来着？ 这个叫生火腿，就是、 我说火腿，火腿，因为我在西班牙待过很久，就是基本上那一薄片儿，因为它太咸了嘛，你配上那个类似于我们国内那种哈密瓜， 对， 卷一起，哇，那太好吃了， 是的， 特别清香。 所以说刚才就像建华和小楼提供的这几个菜的选择，如果大家第一站去巴黎的话，选这几种选项应该不会选错。 是的， 而且还可以。 而且女孩的话，我建议可以去尝尝马卡龙。 马卡龙 就是在老佛爷一样，巴黎春天很多很多地方都有的卖。 尝一颗行了。 欧洲少女的酥胸， 对。 就是一颗， 有很多女孩会特别喜欢 马卡龙，因为颜色丝绒的颜色。 对，而且这个真的就是法国的马卡龙，然后包括它的巧克力，包括它的一些甜点，就它有很多地方也有不同的甜点嘛。它的甜点真的是，真的不得不说是我觉得全世界比较好吃的之一。 对，如果你待的时间长的话。你还可以建议尝一尝法国的当地的奶酪，奶酪种类也有上千种，从不同的。 我们下一站啊，下一时段接着跟大家聊。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吃在法国。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我们再次回到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共同聊的话题就是吃在法国，是不是感觉有点饿呢？哈哈，我们都很饿了。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大来宾，首先这位来自法国旅游署李小楼，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楼。 对，小楼带来好多美食美景，还等什么呢？赶紧加入我们吧。另外这位呢是也是节目老朋友，我们的旅游达人黄建华，有请。 大家好，我是飞先生。 飞先生，飞来飞去先生。 和两位美女聊法国的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本来是想跟我们聊聊吃的，结果把自己逗得特别饿。 我已经特别饿了，真的，我就怕别人跟我聊吃的，也是聊欧洲的吃的。 对，而且是法国，又是欧洲里面美食比较丰富的地方。 对，法国算是吃的比较多的一个国家， 对吧？ 对，我们也之前聊过很多。吃的很难吃的国家，法国算吃的好的国家。 对，但凡今儿聊德国，你还能把自己聊饿吗？ 我这话不能乱讲，德国也挺好的。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节目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交流，我们的聊天室已经开放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我们的计划哦，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同时两位今天带来很多丰富的视频图片资料都可以和大家一块分享，想看到美食美酒就赶紧加入过来吧。同时别忘了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本时段的特别福利，就是由北京莱安堡提供的葡萄酒2瓶，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输入买买买3个字，就可以在微店进行秒杀，今天节目当中的秒杀价格是0.01元，快快下手吧。刚才我们聊到了巴黎，巴黎这站就可以过，下一站是哪里？ 现在就是巴黎周边吧，比如说布雷达尼亚。 你这个速度咱们能聊聊到北边吗？ 我们能 我们尽快。 其实对，其实我们转移的，因为巴黎呢是大家就是一去法国肯定是落地啊，或者是去的最多的城市。那其实呢，就是我们沿着从左往右的顺序吧。那其实巴黎最左边呢，我们应该算从诺曼底、 布 列塔尼开始。 对， 其实诺曼底不光是大家印象中的这个战争，其实 对， 大家好多人都说，哎，诺曼底有什么可吃可玩的？ 扭转战局的重要目的地。 对，其实诺曼底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省吧，应该算是一个省，因为它其实我们大家知道有这个莫奈，他曾经在诺曼底待过，而且有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莫奈花园在这个地方。 莫奈花园属于诺曼底大区吗？ 是的。 哦，这样，我去了，我还以为在巴黎。 对，它其实离巴黎非常近，大概开车就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但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属于诺曼底了，所以呢，而且整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莫奈很多的这个画作，比如说像日本桥啊，像这个睡莲啊等等，这些都是在这儿创作的。 我是去年9月份去的莫奈花园，就莫奈故居那个地方嘛。 对对对对， 而且我发现它原来就是里面的画作很多跟它实际住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而且到现在没有变化。 对对对，因为我是在巴黎看了这个菊园美术馆，里面有特别多的莫奈的画的睡莲，然后之后呢去的莫奈花园，包括它的故居都在那儿。 可以说它的画风虽然是很抽象， 其实它非常写实，我觉得。 但是内容是很写实的。 对对对对，没有哎。这句话说的对， 你看内容写实，画风抽象。 对对对对，印象派从这边开始的。因为我其实欧洲很多画派啊，我觉得很多古典画派，我们就看人看建筑嘛，根本就历史故事或者人物肖像，然后近现代的就非常抽象的各种东西。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印象派的，印象派就这些人都是在巴黎周边的，对，包括在 印象派。我其实分析啊，就一般画派啊很复杂，印象派就是你的记忆里记不清楚呗，就是印象派，所以他画出来的相对模糊边界。 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照相技术出来了，然后包括原来的那些想画一些自己想看到的一些东西，不再为这个宫廷画作或者说画宗教画作了，宗教作品了，然后画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越远看越真实的东西。 对，因为我不跟这个照相技术拼清晰度，我就要的就是那种 感觉。 感觉 对对对，非常好，而且就是在巴黎很多地方都有能看到。来，我们接着说吃的。 对， 然后呢，诺曼底这个地区呢，其实 好像很硬的直接插入。 其实诺曼底这个地区就不光是说有美景啊，刚刚有提到这些艺术家，然后呢，它很多的城市，比如说像多维尔啊、多维勒呀，这样。 多维勒， 多 维勒也有一个著名的画家。 是的，是的。 叫什么来着？ 其实是这样，他其实这个整个这个画家呢，是整个像比如说梵高、莫奈、高更等等这些，对这些画家其实都在这个法国的不同城市待过，然后最后梵高的这个墓地呢也葬在了这个巴黎的郊区。他其实也去这个多维尔拍这个画过很多的这个风景，那包括这些什么象鼻沙等等这些。这个地区最有特点的其实也是相当于跟这个布列塔尼很相似，它是有非常大的烈酒。这个酒的 酒 对，它 是 烈酒，不是干邑，是烈酒，对烈酒。然后呢， 天气比较冷的， 对它天气比较冷，是的。然后它有这个海鲜，因为它靠近海嘛。然后同时它有这个这个牛羊肉也是非常这个有名的。那不像南部，它有很多的蔬菜，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比较冷的，所以它有一些的这个牛羊肉。然后而且还有这个布列塔尼和这个诺曼底地区有这个苹果酒，因为它那个地方的苹果是非常有名的。而且还有很多的苹果的这样，我们叫那个就是苹果的田地。然后呢，他们有很多这个产这个苹果酒，有点像。 我去的时候好像吃到过一次苹果酱做的东西。 是的，他们会有这个苹。 就是类似于就是甜点是苹果做的， 对， 千层苹果皮很多很多层，一切开之后全是果肉的。 对，而且他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酒，就是用橘子皮做的 啊， 然后 橙皮酒， 对，橙皮的酒，而且这个酒是销往全世界，因为它是做鸡尾酒和这个做甜点必不可少的。 我知道了，在酒吧里面调酒当中， 对，一个方色的瓶子， 对对对，橘色的那个橙皮酒。 这个所有的这个酒都是从诺曼底这个地区产的， 这还是著名的一个水果酒的产地。 这个地区就是曾经英国人跟法国人打仗百年 战争要争取这块地方。 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对，这个地方非常好。 一般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一定是。 这个地方叫布列塔尼嘛，所以法国人管英国人叫 Grand Bretagne， 对， 就是、大布列 塔尼，要小布列塔尼、 哦、 是的。 对， 首先就说明它这个地方交通枢纽一定是个要道，另外一定也物产很丰富，对，物产比较丰富。 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之前有一个人就是横跨那个英吉利海峡要游泳嘛，其实这个地方的最西北的这个角和这个英吉利英国的这个大地就是其实非常非常近， 嗯， 所以他们的这个等于说你想游泳都可以过去，所以他们这两个国家是其实以前是就是为了争这块地嘛，也是打仗，然后也亲密过，也打仗、 嗯、 就这样、 嗯、 来回来去。 对，所以就是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这两个地区，除了有非常多的画家之外，还有就是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地理位置也非常好，还有苹果酒、橘子酒，还有牛羊肉等等很多，包括海鲜，这个地方靠海嘛，靠海鲜非常 多。 这个地方 主要产生蚝， 主要产生蚝， 生蚝非常好。 来了诺曼底，主要就要尝尝生蚝和海鲜。 和布列塔尼这两个地方，牛羊肉和生蚝会非常多。 越往下，这个海鲜是越丰富的，包括这个布列塔尼地区。就刚刚建华有提到，他说他去那边吃这个海鲜自助餐27.5块，然后呢，这个地方 27.5块都记得。 对， 你知道是这是渔民开的餐厅里，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市中心吃，在圣马洛市中心， 好几百， 24块钱。12只，就2-3块欧元一只，但如果你去自助餐厅吃找得到的话，就是20-30块钱随便吃。但如果你只吃生蚝的话，因为我吃了好几顿那个，它分号，大号小号 的， 它也有套餐，39块8俩人的那种套餐，你也可以去尝一尝，也不错。如果你想吃大份了，78块多的那种也有。 你指的大号小号 是 这个 生蚝，它有编号， 量有多少？还是 生蚝 个头是吧？ 首先生蚝是分种类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第二呢，不同种类之后，它因为产地不一样嘛，布列塔尼地区产的有各种海水产的生蚝是味道是不一样的，有偏甜味的，有偏酸味的，就偏那个不同的海水咸味的这种。然后呢，又分0号、2号、1号，大小不一样，价钱也完全不一样。 对， 我尝过一次南美那个黑珍珠，哇，真的。 其实法国这个生蚝也是，每个就整个沿着这个大西洋全部都是产海鲜的地方。然后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布列塔尼，为什么生蚝它的这个非常有名呢？因为它有很多的生蚝养殖工厂。 而且那个海域可能适合它们生长和养殖。 对。 所以到了布列塔尼去了布列塔尼还有诺曼底这一带，大家一定要尝尝海鲜制品。 这个最原始的吃生蚝的方式是什么？可能 柠檬汁。 不光是这个，是你要从那边潜水下去，在海底剥完之后直接在海底吃。 我以为只有海胆是这样，刚捞上了掰开就吃呢。 就直接掰生蚝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体力活，是非常重要的。你一般的人掰不开，就即便给你工具你也掰不开的。 掰不开，那个叫一个巧劲儿。 对，你得非常非常会弄那个东西才可以。 而且在布列塔尼一定要吃的，它叫 cap， 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煎饼。 嗯， 但它这个煎饼是很多样化的，它有放冰淇淋的，有放糖的，有 这跟中国煎饼摊煎饼是一样的。 对，大概是。 只不过我们是放薄脆和鸡蛋， 对， 他们 是咸味儿的，然后 放那个巧克力， 对， 巧克力就是什么巧克力， 巧克力，对，他们有放巧克力，有放冰淇淋，然后有放酒，也有放各个样子的，也有放一些什么鸡蛋呀，然后那个放一些蘑菇啊，什么那个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放。 所以它就像一个小吃，这算小吃对吧？ 这也算是 甜品。 有的时候是可以当甜品，有的时候可以当主菜。 那岂不是新年圣诞市场的时候应该会有卖这些？ 是的，是的。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地区都有，但圣诞市场一般情况下它卖的是甜的，它会让你当甜品。 大多数你看的还都是甜的。 所以这个加馅儿就要看是什么地方，对吧？ 是的。在布列塔尼这个地方是你可以加你所想象的所有东西， 加一切， 加一切。 对，所以好，我们现在就移动到这个地方，肯定以海产为主了。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嘛。 海产我觉得还没说完，一会儿我们反正南法要再聊。 是的， 真的。哎，那个建华，你提供给我这些生蚝的照片是哪里？ 就是我说那家餐厅的。 哇，你看，这是这个，你看这个 形状， 这应该算大号的， 对，这应该是大号的， 对对对， 大号的比小号的贵吧？ 而且这个是我能看得见图片吗？啊，这个应该是啊，这个是24块钱12只吧？ 你看一眼它，你就知道它多少钱。 24块钱，24好像是12只，2块钱一只左右。 嗯， 2欧是吧？2欧， 对对对， 这个价格算适中， 这个算比巴黎算便宜了， 算便宜了。 对，然后这个算二号的吧？好像是，我记得 二号的。我们再看看旁边这个。这是小一点的吗？这是熟的对吧？ 这个是不是生蚝？ 那哪个？ 这两个应该是。 这应该是算就是贝壳类的。 这是一个大集会吧？ 这是居的，就生蚝分两种，这也是生蚝，然后小的是贝壳，然后大的是，就它分是生蚝有两种吃法，一种就很多种吃法嘛，一种就是生吃。直接撬开是放柠檬汁吃一点，因为生蚝海有海水味道，然后放柠檬汁之后它有略微的带酸味。然后另外一种比较多的就是他们会焗生蚝， 你在 生蚝里边放 cheese， 你再来一个刚才那个特别字 很酸，我跟你讲 好饿 饿， 我真的看到吃的，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哎呀，我看看， 下回不来就行了。 你看这个， 不吃的应该。 这个应该是，这个是，这个还带着竹篓， 对， 自助餐、 就是、还有很多吃的不同的。 啊，这个竹篓其实就是个容器哈。 对，但那个其实里面应该是小 的。里面是那个贝壳，叫什么？你说。 是不是小的蜗牛那样的？ 比如说大的田螺。 田螺对， 田螺 对。 对， 你看右边那个生蚝是随便吃的。 随便吃， 然后虾也随便吃了，然后那个面包蟹随便吃了，旁边直接就给你开完之后你随便吃。 哇，真棒！ 为了吃也要一定要去法国。 我跟你讲，如果去了巴黎之外，我应该为了吃这个，我也要去到圣马洛。 是，你刚才说那个地方是 圣马洛， 对，圣马洛应该价格也会比大城市便宜多了， 便宜太多了，就是。巴黎没有这种餐厅，开了倒闭估计。 其实巴黎郊区有一个，但是比这稍微贵一点 啊、 巴黎有葡萄牙海鲜也挺好吃的、就是、 因为它都是那个小渔村嘛，对不对、相当于 它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它有那种渔民 靠海 餐厅，对对， 靠海的 蛮好吃的。 这个依然这是烤的，刚才看到的这两张图片应该差不多的一张，然后哎呀真简直了， 这是我 太饿了。 如果是想要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的话，我应该会家里有地址，你可以去我的微博，飞来飞去黄建华，然后那个跟我私信，我告诉你这个位置在哪，在圣马洛的某一个街道上面。 图片上其实有你的微信号 啊， 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对，微信号可以。 对，然后这个就是刚才 那个蛋面包蟹， 对， 两种。 这个、就是、 你想，这个东西随便吃的话，这个。 哎，我还特别爱吃这个，这个应该是蘸那个我们叫应该叫 那种酱。 对，就有点像那个丘比沙拉酱的 酱、他们都这么吃，我也喜欢这么吃、放那个酱，哇，太好吃了。 或者是蘸一些它那个醋汁，也非常好吃。 我喜欢放酱的，它那个酱也特别好吃。就法国各种酱类， 它那个酱叫穆大，可能就叫有一种可以蘸芥末，也可以蘸这个 mayonnaise， 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丘比沙拉酱。 对、 然后芥末酱是 比那个味儿重一点。 对，但芥末酱也不是我们这种，就是像吃日餐这种绿色芥末，它 是 那种 奶香芥末酱。这是甜香的、 那个、你知道那个他刚才说那个酱太好吃了，简直。 对， 你过两天就可以吃到了。 我其实特喜欢一个大蒜酱，一个蛋黄酱加大蒜，是西班牙、 我朋友也特别爱吃大蒜 酱，我的那个 酱 简直。 我们继续聊吧，聊不完了。后面还好多呢。 对，然后 其实我们再往下，就是从布列塔尼开始再往下，其实就到了法国，应该算是中世纪，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这个整个这个河流。为什么呢？因为是它整个中世纪的这个著名的皇室的城堡所在地。 就卢瓦尔河谷周边大概离巴黎有几百公里，然后很多很多城堡，特别多的沿着河两岸建的不同的城堡。 那这个城堡的小城市一定有很多皇家啊成员喜欢 的 菜系喽。 你能看到很多不同的城堡，然后就是城堡名字我忘了啊，就是 不同风格的，对， 不同风格。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在观赏城堡的时候，你能吃到很多法国那种小农庄的餐厅，我跟你讲非常好吃，一般都是3到4为主，餐厅都不大，然后去吃起来也会比较好吃。而且沿着这边条河呢，是法国一个著名的红酒产地，就是法国有几个比较大的酒产地。刚才巴黎说完巴黎之后，巴黎其实往东是香槟产区，这个后边我们会讲。然后这个卢瓦尔河谷产区呢，也是一个著名的产区。然后再往下就是波尔多。所以这个地方你不光能看城堡，然后你还能看到，你还能吃到很多法国农庄菜，就是那种 农家乐呗。 不是农家乐，就不一样。 高端农家乐， 高端的农庄。 法兰西农家乐就是那种 种小餐厅做的真的还蛮好吃的、 而且它有时候是让你能感觉到田园的风光，又能感觉到就是像我住在皇室的那种感觉 啊。 就是、 有时候你在城堡当中就可以感觉 此一时还住在金碧辉煌的城堡里面，然后那一刻马上就进到地边摊去吃当地的好吃的， 农庄乐去了，就 真的这一句很好。 但是农庄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好像就是 村里、 房屋对比较破旧，其实很多都是以前的这种几百年的房子，然后慢慢现在改成这种我们所谓的这样农家乐，就是其实有一些可以住，也有一些可以做餐厅啊等等。 哦，其实比较像民宿是吧，就是民宿、 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 就是像这样嘛，相当于在酒店区域里面我们选的就是民宿类的、那餐厅里面的这种农家菜就是区别于只是离我们比较远的餐厅的感觉，就像回家做妈妈的菜一样。 嗯，其实就是当地法国当地有很多小的那种餐厅都特别好，就是罗尔河谷地区、因为它怎么来说呢，就是离巴黎又不是特别远，大概你要当天往返有点累、可能两天第一天去开个两三百公里，然后第二天玩半天、第二天上午再玩半天，下午能开回来，大概四五百公里左右。 嗯，大概就是从巴黎出发一百公里左右就可以开始城堡之旅。 对，特别多。 这个是卢尔河谷， 卢瓦尔河谷。对，它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像香波堡，像这个舍农索城堡，像那个 在水里那个是哪个？ 那个是舍农索 。对，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达芬奇最后居住的这些城堡啊，像弗朗索瓦一世的这个城堡等等，这些其实都在这个区域。其实大家对这个城堡就是有很多的故事，慢慢的大家可以去慢慢的了解，而且整个这个城堡去游然后品美食也是一条线路。 所以说这个地方适合到古堡去游览的同时可以到农庄去感受一下， 是的， 农庄饭哈，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 对，其实接下来就是 波尔多。 它 是罗尔河谷是从巴黎往西边走是吧，然后再往西南就是波尔多。波尔多是曾经在二战期间做过法国首都的一个城市。然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国的红酒，一个是波尔多大的产区嘛，一个是波尔多，一个是勃艮第。一般来讲呢，为什么说波尔多的会比较有名？因为波尔多港 出口比较 有港，它大多是出口英国，原来出口英国，从英国港在就英国人喝的会比较多，它分左岸和右岸嘛，跟巴黎一样。然后呢，勃艮第的酒大多是运往巴黎，就是法国当地人会喝一些。然后基本上你看瓶子瓶装的两种瓶子，一种是波尔多的瓶子，一种是勃艮第的瓶子。你看瓶子就能知道是竖着的这样下来的，就大多数都是这个波尔多的酒，然后这样下来的，有一个弯的，大多数都是勃艮第的酒瓶，看酒瓶能看出来。 波尔多也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交通要道，所以出口的比较多，所以 全世界人知道比较多。 对，全世界比较最开始知道法国红酒的波尔多是一定非常有名的。 对，一般现在叫波尔多红。 波尔多红， 对。 但其实当地人比较喜欢勃艮第吧，应该。 其实当地人的选择太多了。 就他因为我们说 AOC 产区，比如法国的法产区，除了波尔多有很多很多产区，但是最有名的就那几个庄嘛，不是特别多，拉菲、拉图、马哥，什么各种那种八大名庄啊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其他的酒也非常多，所以说当地人可能也喝波尔多产区的，但是未必是名庄的而已。 哎，其实我想知道这个地方既然产这么著名的酒，红酒啊、葡萄酒啊，有什么吃的搭配？你到了这儿不能光喝酒。 这边就是吃牛肉了，我觉得 这里的牛肉就畜牧业发达吗？ 就是我觉得喝红酒的地方一定要配上乘的牛肉才好。 对， 好的红酒。 对，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它融入了法国的各个地方的菜系，因为它也算是一个大城市。那这个地方有肉，有海鲜，但是海鲜并没有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诺曼底啊、布列塔尼这么丰盛，但它这个地方有海鲜。同时呢，它也有就是配的这个肉蔬菜比较多一些。同时再往这个地方它的菜就比较融合，就像刚刚建华喜欢的这个就是牛骨髓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内脏的这个菜就慢慢多了起来。我们再往法国的南部走，就是这种内脏的菜就更多 了 一些。对， 你知道再往南就是很多吃牛的内脏会特别多，什么牛包括意大利那种牛肚包都会有。 对对，然后包括 刚才小罗说那个蔬菜，你知道这地方往南法走产最多的蔬菜是什么？就是圆白菜。 圆白菜啊， 就你会看到大片大片的圆白菜。他们干嘛用呢？他们在大的那种机器收割完了之后腌制变成酸菜。 啊，法国也有酸菜吗？ 有 有， 我以为只有德国有。 没 有， 很多 法国的非常多的。 天哪，我以为真的 sauerkraut 是德国的。 跟你分享，其实法国也有这个酸菜和这个猪肘的。 而且法国就是南法会，他们因为食物种类会比较多，你会在各种集市啊、集会啊，包括节日的时候，就像你说的那种圣诞市场，会很大，就是大平底锅，然后各种炖菜炖一起，用 包括还有什么血肠啊， 血肠， 还有血肠。 对，南法吃的真的 就非常 丰富，跟你讲。 对，但是这个南法，我们有分南法两边，一个是靠近这个西班牙这一边，就是它的这个菜系融入了西班牙，融入了一些国外的，因为它是靠海嘛，它靠大西洋这边，所以它就有一些，然后又包括法国内陆的地区。 对，就一个大西洋，一个是地中海。 但是波尔多是偏东还是偏南的？ 西边， 偏西边， 靠近大西洋， 对，偏西一边， 对， 这个地方，然后包括再往下走一点，然后就是它这个菜，包括我们有乱炖，它就把所有这些内脏都炖在一起。 我那个你知道就是你他怎么卖吗？他拿那个勺子，它是往下漏水的，有缝那种，往上一捞，然后塑料盒或者纸盒就给你，然后会碰到什么？碰到那种就是血肠加酸菜的，然后还有炖牛肉， 东北杀猪菜， 很像，就很像，我跟你讲很像，就是德国也有这样的，就很像德国那种吃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会有胡萝卜、牛肉，然后包括各种肉类炖一起的，很多种，就。 还有猪肉，还有一些就是用泥呀、啊、等等这些都 有。还 有 就是洋葱，就最简单，洋葱肉，洋葱跟肉放在一起，一个大的平底锅在那儿炖，就很多，很多， 特别多。 我的天哪，我好饿！ 之前咱没聊过这个。 其实这个地区，我刚刚我补充一下，建华有所说的，就是红葡萄酒有名。其实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干邑， 干 邑，比如说像轩尼诗啊等等这些，然后像这个马爹利啊等等这些，都是产自这个周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这个产区，就是欧尼亚克这个产区的酒，它才能叫干邑。所有地区， 没错，因为法国、这个、 有地区性保护， 对，特别厉害。比如说我们喝的气泡酒，全世界的气泡酒，除了它授权的，比如现在那个莫伊尚东那个酒也在美国产，然后只有那个地方，就香槟那个叫明轩，路易明轩，明轩。叫明月香槟，明 月 香槟， 对， 就是它授权了美国的酒商在产，然后现在那个地方也可以叫，但是其他地方产的气泡酒都只能叫气泡酒，只有它香槟区产的酒才能叫香槟。跟干邑的是一样的。我上次去香槟区，哎呀，喘了，它那个酒窖26公里长。 对，是的，就包括干邑也是。其实干邑这个地方并不大，但是呢，所有的这个地区产的那个酒才能叫干邑，包括对，包括比如说像其他地方，英国也有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原就是。做的这个方式差不多，但是呢，他们可能的原料包括这个他们这个方法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它那个地方不能叫干邑，不能叫干邑酒，只能叫你们那个地方，比如说像就是苏格兰的一些产区啊，或者是它的烈酒啊等等这些，但只有这个干邑地区产的，比如说像人头马呀，像这个这个路易十三啊，这些地区全部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产区产的，所以它这个量非常的少。 怪不得他们贵呢。 而且它这个所有的这个葡萄必须用这几个地区的葡萄，并不能用别的地方的葡萄，这个只能用这几个地方，所以它的产量是非常小的。 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都是要当地 的。 对，这是法国这种原产地保护的这种法律，就必须要，比如说干邑酒啊，包括香槟，它只能这个地方叫，其他地方是叫不了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流传下来到现在质量一直是很怎么说稳定，也是这是原因嘛，对吧？ 对， 包括这个博尔多地区，就像我们看到的博尔多地区，比如说圣埃米利翁地区，所产的这个酒也只是这个地区产区的这个划界范围内的葡萄。然后它比如说今年为什么有说哎今年好啊，或雨水好啊，或者这个酒好啊等等这些，是靠当地的这个当年的这个比如说天气，然后当年的这个雨水，然后当年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产量来决定当年的酒的各方面的这个。包括你的酿制的过程来决定这个今年的酒好不好。 对，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靠天吃饭的。 对，就是你会看到如果有评酒的，就是评每年年份的时候，而且我跟大家说，就不是年份越久的红酒，比如82年拉菲呀、56年的什么什么东西，不是年份越久越好这个红酒，而且是每年的雨水程度

今天和您聊聊吃在法国。既然是去法国，肯定是边玩边吃，所以您今天听我们这节目，不光可以知道去各个城市玩什么，还知道吃什么，所以吃玩不分家，逛吃不分家嘛。再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大来宾，首先这一位来自法国旅游署的啊，官方的我们讲解逛吃内容的李小楼。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楼， 欢迎小楼。另外这位是旅游达人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黄建华， 就是把自己 官方的， 对，越聊越饿的黄建华。 对，已经饿了。 真的，现在已经 一直在说，哎呀，这个时段聊吃的简直太饿了。 对啊，这个，我们觉得下回这个节目要改变一下这个方式，边吃边聊。 那大家就该饿了。 对，就是让大家 聊看说，哎，我看着你们吃。 其实黄建华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榜样，因为他以前有一阵胖过。 我曾经是个胖子，大概180多斤，现在减了20多斤，还160。 哦，但是到处逛吃，你看这法国美食。 我准备胖回来。 准备，哇，这太气人了。 会在欧洲待一段时间就胖了。 对。 其实他经常游走在欧洲，不光是自己工作，还有那个自己业余爱好也是。 我也比较爱找吃的，爱玩。对。 他特别喜欢去那种需要出差的地方，度假还选那儿，是吧？ 都是累。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今天两位来宾，美美的小楼还有爱吃的建华， 主要看小楼啊，我主要为了聊吃的。 对，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就可以进入来，一起来看看他们。同时二位还带来了一些特别诱人的视频资料以及图片和大家一块分享。同时本时段提供的特别的礼物也是给大家秒杀用的啊，就是来自北京南安堡提供的葡萄酒2瓶，大家在关爱青年计划当中输入妈妈买3个字，就可以在微店里进行秒杀了。今天本时段秒杀价格是0.01元。我觉得一上来，既然上个时段聊的是葡萄酒的话题，小楼带来一个特别官方的视频，特别的漂亮。 好呀好呀， 我们一块儿去酒窖看看官方的葡萄酒之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哪个地方的酒窖？ 你看呢？你去过吗？这个地方？ 看不见是吗？ 这写的是 Vella， 是一个山谷。 对，普罗旺斯。 普罗 旺斯 啊，罗纳。 嗯。 去过， 你去过啊？你哪儿没去过吧？ 我很多地方没去过呢。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大片的 是 葡萄园， 对， 嗯。哎，这就是刚刚提到的 那 种 粉红酒，对，因为未来海岸产这个粉红葡萄酒， 嗯。 哇，这个就是酒窖哈，发酵的。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尤其粉红葡萄酒，它是用这种新的这种酒窖的方式去产这个当地的葡萄酒。对， 哇，你看那个阳光这么好，怪不得葡萄酒的甜度高。 这个粉红葡萄酒就是它应该是白葡萄酒加了一些别的什么东西，然后对，就是红酒这个地区，红酒这个饮料吧，这个东西啊，它是就是雨水太多也不行，然后雨水太少也不行，太冷不行，太热也不行，所以法国的酒就是红白葡萄酒、红红酒、香槟最北产到巴黎，再往北就没有了。 嗯， 就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这个城堡这个地区，它产著名的白葡萄酒，那红葡萄酒就略微稍差一点。然后再往南部，因为由于它的这个阳光啊、日照啊、雨水啊等等这些，然后它就会产这个红葡萄酒比较好一些。那我们再往下这个地区，它就会产的是全法国产量最大的这个葡萄酒地区。 哦，这是哪里？ 就是整个这个比利牛斯啊，这个地方南 比利 牛 斯山脉，我听说 是西班牙和法国的交界处。 对，这个地区是整个这个全法产红葡萄酒产量最大的地区， 很大的产区哈， 是很大的产区，而且法国人很多的人会选择这个地区，包括两个地区，一个就是罗纳大区，就是每年其实我们711都有卖的这个就是博若莱新酒，是这个罗纳，就是整个这个里昂阿尔卑斯山这个地区，然后还有一个地区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靠近这个南部比利牛斯这个山脉，这个 叫西南产区， 对，产两个地区是产红葡萄酒比较多的。 这里是一个主要产红葡萄酒， 是 吧？ 对，你比如说勃艮第啊，包括波尔多是有名的产区，但是它量没有那么大。罗纳产区真的非常大，像我们经常从瑞士到巴黎的话，会肯定会路过那儿，然后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那种酒庄啊。而且我也看到，我也去过几个不同的酒庄去参观，包括在那边吃东西、品尝不同时期的葡萄酒啊，都有过。 其实刚刚建华有提到，就是整个这个法国的这个不光是有这个葡萄酒线路啊，或者是葡萄酒庄园等等这些，很多的 绝大多数80%-90%都是可以参观的， 嗯， 而且这个地方品酒很便宜，大概10欧-5欧左右就可以去品酒，对。然后，但是他们这个品酒并不是说让你喝得很醉，他们是有的时候会让你品酒，是让你品很多酒，然后他会给你准备一个缸，让你品完酒之后把它 吐了。 对， 就是没有。有一次我真的是品醉了，快品醉了，就是他每一他能品5-6种、6-7种，然后。从不同的年份的，然后不同口味的，然后里面它加就是因为口味不一样，里面它混合了不同的味道的这种酒，我们去就罗纳里去那个地区去品酒，然后喝完之后，就像小罗说，我们会有一个缸直接吐出去之后，然后喝清水或者苏打水，直接把嘴涮那个味道， 把嘴涮了， 把嘴那个味道涮一下，然后再喝别的。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咚咚咚，每杯都喝干净了，然后喝完之后就有点醉了。 他的那个顺序应该是由味道淡一点的开始哈。 他也有就是，其实很多酒庄3-5块钱、10块钱左右，或者买张票，你就可以挑几种，然后你说你要喝这个喝这个，人家给你开。 有吃的吗？ 面包。 也对，而且它并不是说只让你喝这个酒，它有时候会带你参观整个这个 酒。对，它酒窖的历史，包括你像我们去那种酒窖，告诉你就是包括去那个名月香槟的那种酒庄，然后专门有人讲，要不然你会迷路的。 嗯， 而且每年它下面其实不贴标的嘛，就是瓶子里都长毛了，长那种毛，然后之后再清洗干净，然后重新卖。 嗯， 就是年份会非常多。 如果有一些朋友去法国旅游的时候对这个品红酒特别感兴趣， 嗯， 然后也想有机会去酒窖参观的话， 看法国旅游局官网。 对，小楼有没有推荐的，就是哪个地方特别适合大家去感受文化然后去酒窖参观？ 其实这个每个省都有，比如说像甘邑刚刚这个建华所提到的，嗯，就是他专门有比如说路易十三他有博物馆，就是可以去参观， 嗯， 包括这个马爹里也有，而且还有一些可以让你品到自己就是可以自己制作的这个酒也有。 嗯， 就是法国香水就可以自己制作，大家可以知道。但是有些酒，比如说就是你喜欢这个酒的味道，这个酒的味道，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自己兑。 哦，嗯，有自己动手的过程。 白葡萄酒跟红葡萄酒调成粉红葡萄酒。 哦，这个是甘邑的部分，然后其他有。 其实甘邑，然后波尔多都有这种地区， 哦， 然后包括甘邑、波尔多，然后包括罗纳，然后像这个这个勃艮第，而且还有香槟地区，整个这个法国每只要有葡萄酒的地方。都是可以有这种线路的， 嗯， 所以就在看大家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喜好，就是比如说我喜欢喝香槟呢，就可以去香槟区， 哦，看你喜欢哪种酒。 是的，然后我喜欢红葡萄酒，就可以选勃艮第或者波尔多，因为他们是一个葡萄酒国王，一个葡萄酒王后嘛。然后呢，如果我喜欢比如说烈酒一点的，我就可以去甘邑， 嗯， 看大家的不同的喜好。 哦，那一般的流程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吧？ 对， 对。 你比如说我去的那个。 著名的是 需要著名的那种都要提前很久预约。 小农庄那种小酒庄呢？ 那个不用你，但是南法我跟你讲是特别适合自驾的，包括罗纳那地区，你开着车直接过去就基本上问题不大。 嗯，到那儿就跟那个老板娘说，我还想那个给你点钱，你给我准备顿饭，然后我再尝尝酒。 可以啊，可以啊， 是不是 可 以？ 有啊，有啊，有啊。就他很多很，你知道南方很多的那种酒庄都是跟餐厅是一个老板的。 是的，是的。 哦。 就而且有时候他可能就在酒庄门口去开一个餐厅。 哦。 对。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说整个这个也看到这个视频很多是南法的， 嗯， 这个南法就是我们再往稍微的往东边一点点走一点，就是靠近地中海这个地区，其实它这个地区产粉红酒是最有名的。 哦，粉红酒。 粉红酒就是它一般作为餐前酒或者是餐后吃甜点的时候吃喝的这个葡萄酒。 它是什么口感呢？是葡萄酒的一种吗？ 它是非常的 水果酒。 不是水果酒，是清爽的。 清爽，那它原材料还是葡萄吗？ 还是葡萄， 还是葡萄酒。 对，因为法国不像是，比如说像苏格兰，它是有时候会用小麦啊等等这些。 嗯， 法国几乎的酒全部都是用葡萄。 那是这样的，就是那葡萄粉红葡萄酒是怎么出来的？基本上就是用白葡萄酒的葡萄皮，葡萄里面葡萄肉果肉，加上红葡萄酒的红葡萄的葡萄皮。 吃葡萄不抖脱皮儿， 然后原来两个都是分开的，一个是红葡萄酿红葡萄酒，白葡萄酿白葡萄酒，现在是融合到一起了。包括香槟也是一样，它有粉红香槟嘛， 嗯， 就是明月香槟和粉红香槟也是这样的。 嗯， 然后而且这个很多的时候它是传统的这个做法，比如说它是会用这个车拉到这个酒厂，然后它会用这个先等这个放到木罐里发酵，然后慢慢的去用人工啊等等这些，它都是用几乎这种著名的酒庄，它是会用原始的方法是做酒的， 橡木桶， 对， 脚踩， 对，脚踩，真的是用脚踩。嗯，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掐秧啊等等这些，它都是会用人工，它不用机械的， 纯手工的。 是的， 也是传统的酿酒办法。 对，然后同时它比如说它是这个发酵了几天，它都会每天都有人去盯着去看发酵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都是有规定的。 嗯嗯，所以大家如果去南法的话，除了就是很多人慕名是去看薰衣草的， 对，很多人 这个我要纠正一下，就是 很多人去说是看薰衣草，结果没看见呢。 因为很多人知道薰衣草产区在普罗旺斯嘛， 对， 但是普罗旺斯我们知道南法是三个大区，一个叫普罗旺斯，一个叫阿尔卑斯，一个叫蔚 蓝 海岸。 对，它三个大区联合在一起。 对，它三个大区一起是南法，就是靠近地中海这个地方，所以说它就普罗旺斯，就像你如果看一个东西，你去北京看一个地方，去哪里看？高速公路旁边肯定没有的，而且基本上7月份7月15号20号左右之后就没有了，就马上 收割 了。 对 对，所以说你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去看。去专门的看那个薰衣草。 那我们中间就是怎么出个题外话吧，能给大家一些贴士，有一些姑娘就是想去看薰衣草的，几月到几月间去，到哪个位置能看见？ 从每年的应该是六月份到七月， 要看，也要看年份 啊，也要看年， 每年会有薰衣草花期的， 对。 看看每年情况，但是基本上正常情况下， 六月中到七月中吧，一个多月， 也就 六月中到六月初到八月。差不多 ，对， 之后就没有了， 就是期末考试的时间嘛，对吧？ 对，然后千万不要觉得你去到普罗旺斯，然后路边去找，根本没有，你要去那个 花田 里去看。 然后呢，你刚才说的有分个三个大区嘛，然后组成了南法，是每个大区都有，还是其中 不是， 只有 普罗旺斯 大 区 有， 靠近地中海的叫。蔚蓝海岸、哥达叙克，然后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叫阿尔卑斯，靠近西南方向的叫普罗旺斯，它的首府叫阿克斯。 所以一定要去西南区，对吧？ 就是那个、 西南方向的普罗旺斯区。 那个。 然后就算到了这个区，也得去花田，不是满大街、路边都有。 对， 没有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去三联会修道院是可以看得到的。 对。 然后包括应该。 或者是那个有一些这个小的城市，对，索村也有。 对，然后一些。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可以网上能查到专门看薰衣草的地方。 嗯嗯， 或者 Le Gorge 的，也有一些，比如说像石头城啊，这些都有。 Le Gorge 的啊。 对，然后而且它这个地区，我们所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其实真正叫拉旺的这个法语的这个薰衣草的名字，只有3000米以上的这个长的薰衣草，就是这个拉旺的才能叫拉旺的，其他们叫拉旺蛋。就是它有，其实是在法语当中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好像一看到边上的这个都叫薰衣草，其实它只有3000米以上，他们才叫拉旺的。 就无论是酒还是花，都得是带证的，得带认证的。 对，南法花比较多，所以南法也有吃的，然后包括也有用的香水。 那吃的呢？ 吃的马赛鱼汤。 对，马赛鱼汤，而且南法产一个水果，就是他们叫水果吧，他们也叫水果，也叫蔬菜，就是西红柿。 西红柿， 西红柿两种吃法， 盛产是吧？那 对盛产， 他们都会一般会给它煸熟了那种。 是的，他们有产这种小的，也产大的。然后，而且他们这个，比如说像尼斯沙拉，就是他们这个南法的这个。 哇，尼斯好吃的简直太多。 好，那你说说嘛。 还有海鲜， 海鲜 就是。你在尼斯市中心有一条海鲜街，晚上的时候各种吃的排队，就是各种餐厅，不用你去所有的酒店门口一问，尼斯中间有条那个商业街吃饭的地方都知道， 或者是 很小嘛， 对，或者是他们的菜市场， 对 他们的菜市场也是在这个尼斯的这个街道上。 真的，那菜市场是不是很大？ 对，其实整个半条街都是这个菜市场。其实是这样，在法国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逛当地的菜市场。 对，我特喜欢逛菜市场。尼斯是靠海的，所以那个菜市场一定卖海鲜比较多喽。 卖海鲜，卖当地的这些，比如说像肥皂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像马赛，它有马赛肥皂等等这些，然后包括一些薰衣草的制品，然后还有一些当地的这个美食，特色的美食，然后还有一些鲜花，然后就有点像我们小集市一样，什么都有。 对，不光是卖蔬菜水果，他还卖各种日常用品。像刚才小罗讲的肥皂，其实去南法的话买薰衣草肥皂特别好。然后除了因为肥皂它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化学制剂。然后还有在南法会买到香水，比如说花宫娜。 对， 在南法就有。然后包括在尼斯旁边有一个小城市叫 Gas， 这个是叫香水之都。然后很20几个品牌的香水都在这里有工厂，原来都是做代工的地方。 当然了，你看那么多化妆品都是法国的品牌。 对对对，然后 因为它首先就是它的气候特别适合各种植物生长。 南法 不要去买香水，一定要去买香精，就是香精的比例的，比如你买叫 Old Twilight 那种淡香水，大概2个小时的这种保持香味，对，然后Old Parfum 就是4个小时到6个小时，然后 Parfum 就是8个小时以上。一般的话涂抹手边两个经脉和耳垂就可以了。男发是卖这种香精的， 对，很多人其实分不清，在这个超这什么超市商场的柜台里，香水柜台你会同一香型它会分至少3种3个级别， 会区别非常大。然后还有那种小孩的香皂，小宝宝用的香皂啊等等的都非常好耐拿的。对，然后尼斯的好吃的也真的， 哎，对，美食。 刚才小罗说那个菜市场在尼斯的什么位置？ 就是街道 街道上 市中心的非常非常中间的位置， 到了主街道的市中心就可以轻易找得到。 是的，其实法国著名的这个菜场都在这个市中心，都在主街附近。 市中心是不是都有个教堂呢？ 绝大多数都会有， 是吧？ 对，都会有叫，都叫圣母院， 对吧？或者有的地方像意大利，他们就叫 The Dome， 你到哪个城市问 The Dome 在哪儿？ 对对对，一般都是市中心，或者叫拉贝伊，就是大的这个教堂、修道院等等这些， 都是以这个为中心，然后周围摆摊啊，都有集市啊。 对，其实，在南法，我刚刚提到，就是不光其实有薰衣草，还有这个向日葵田，它的向日葵田也是非常漂亮的。同时呢，它还产这个 olive， 就是橄榄。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想的就是。你说向日葵的时候，我想的是，葵花籽儿。 你知道那边葵花籽不是咱们那种嗑瓜子儿的那种，它都是放在面包上的， 是的， 或者做沙拉用， 可以做油吧也？ 对，是可以做油的。 做油也可以，但是大多数可能还。是那种用途， 还有产橄榄 olive 就是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然后我在法国 味道的 有黑的，然后也有绿色的 黑橄榄，绿橄榄 除那个籽儿的叫核的，也有带核的，也有把核除掉之后里边放 cheese 的，也有里边放就是那种羊奶酪的，也有，然后也有里边放那个火腿的，就有各种各样的， 这是美食之一。 对，怪不得家乐福这么多，因为它是个法国超市嘛，它卖的橄榄种类也特别多， 而且它有用油腌制的，有放辣椒等等的，不一样，很多种。 橄榄其实对身体挺好的，应该多吃点。 它软化血管，然后治有预防三高。 对，其实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幅画也是在那边完成的，就是比如说夏加尔的博物馆也在那个地方啊。然后呢，包括这个马蒂斯有一个 野外的午餐， 对，有一个非常这个著名的画就在那个他的博物馆门前。然后当我去的时候，我一看，哎，这个画就跟他当时画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前面就是他的博物馆，就是红的这个房子，然后前面就有一片这个橄榄田。 然后南法还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塞尚， 塞尚， 对， 其实阿克斯旁边还有一个很好的城市叫阿克勒。 对， 我听你们说完，怪不得这么多朋友专门去南法旅游。 南法，我跟你讲，就是在巴黎玩，如果你想在一家玩十几天的话，就推荐主要玩的地方就是巴黎待个4-5天，然后马上坐那个 TGV， 对 TGV 高铁6个小时到南法，就是 现在提升了3.5个小时就到了。 这么快了， 是的，是的，现在法国 有高 铁路，对，高速铁路整个都提升了，因为主要它的这个轨道它是换新的了。以前到圣马罗需要3.5个小时吧，现在只需要2.5个小时。 我天哪， 对，现在到以前到雷恩需要2个小时，现在只需要1.5个小时。 那到尼斯呢？ 到尼斯三个半啊，到尼斯现在是这样，它从这个地方到马赛，如果你走那个直线的话，不停的话是3个小时左右，而且包括以前到博尔多是需要6个小时，现在只需要3.5个小时 啊。 但是你知道法国的高铁就是。因为它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早，最快的实验速度是574公里每小时。 哇，只要铁轨可以， 因为它就是法国整体地形，北部巴黎往南到里昂，然后到甚至到马赛都是平原，南边才会出现山脉，到山脉从马赛，然后阿维纽，然后到尼斯这边就是山了，所以它开不太快。 所以其实总结起来呢，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去法国的话，那巴黎肯定得去一下。 巴黎加南法。 对，所以刚才建华推荐的线路就是在巴黎待个 2-3天， 2-3天 吧。然后之后不管你坐飞机也好，或者坐高铁也好，到南法，然后租台车，南法周边一玩， 对， 特别好。 南法适合开车，因为自驾，然后你可以随机随停，看到什么有意思的农庄啊， 而且旁边就到尼斯之后，旁边有摩纳哥，有戛纳。然后有芒通啊，然后很多 摩纳哥去 您要回来得看是多次往返签证啊。 摩纳哥不用， 摩纳哥 不用啊， 不用， 那就是摩洛哥是。 不是不是，摩洛哥是。但如果说你要是从我刚才我们说南部，就是靠近比利牛斯站那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安道尔，有国家叫安道尔，如果去那儿的话也要多次往返签证。 哦，他算出 申 根， 西班牙 出，对，跟西班牙夹角中间一个地方，一个小国家。 哦，他算出申根区了哈。 他是非欧盟国家。 哦， 对。然后其实整个这个南法这个地区呢，就是。整个沿着这个地方走，刚刚啊建华有说开车是非常好的，但好多人问我说，哎呀，我没在法国自驾过，我也不敢，我也不想租车，我也不怕租车，怕开车。其实坐那种就是区间小火车也是非常方便的。然后而且它这个地方专门有这种 pass， 就是整个南法地区的 pass， 你随便坐，然后可能3-5天这样的都有。 我坐过，我坐过，我买的 Euro pass， 然后在里面就是我大长段从巴黎到尼斯是用的单次的，之后就买了那个 pass， 很方便。就比如说尼斯到甘纳，甘纳摩纳哥。然后那边可以到阿克拉尔勒、安维尼翁什么之类的，就非常方便。 建华提到的 pass 是欧洲通票， 对，而且提一句，现在是9月4月了吧？马上就开始有南法各种各样的节日，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 尼斯，戛纳是5月会有戛纳电影节，然后呢，之后呢，在摩纳哥，法国旁边嘛，摩纳哥也会有摩纳哥的 FA 方程式的决赛，就是差不多那时候。然后其实每年尼斯2月有尼斯狂欢节，然后7月安维尼翁有安维尼翁的歌剧节， 是的。 然后每年2月还有一个芒通的柠檬节在那儿，就南法其实特别多。 听到这些节日，我想到的都是，但凡有重大节日，酒店价格会上涨。 那还好了，还好了。 肯定啊，重大节日的时候。 那你可以住得远一点吗？有 pass 啊。 对，所以我说，对于朋友来说，最好比较早的开始订行程， 是 吧？ 对， 省事儿省钱嘛。 你要订酒店，好酒店真的很多， 对吧？一旦就是有重大节日或有展会期间，肯定都会不容易。 然后另外推荐一个，就是阿尔卑斯大区一个城市叫安纳西，那是我最喜欢的欧洲小镇。 嗯， 非常 靠近这个瑞士跟法国的边界， 日内瓦 也叫小威尼斯之城。 对 对， 真的非常非常美，整 个 城市的护栏全都是鲜花。 是的。 对， 然后包括我是之前的冬天去过一次，它虽然是那个冬天没有鲜花，但是它也是非常漂亮的。 嗯， 就是欧洲最干净的水就在那儿，所有的水比依云水还要干净。我跟你讲，就是所有雪水都是阿尔卑斯山上流下来的水。 是 的，真 的。它是虽然是一个像小威尼斯的这个城市，但是它的整个的被一个山，被一个雪山，能看到冬天是雪山而环绕。 啊、哦，非常有意思。我记得小罗刚才也带了另外一个片子，这个介绍的是巴黎，是不是？ 是。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首先分享一下这个巴黎的这个小短片，然后最后请两位给我们总结一下。 嗯、 这个是巴黎比较最新的一个， 就是巴黎的音乐就是。音乐节音乐馆吧，应该叫是。 对，我们刚才其实给大家细数了从巴黎开始到南法的一些周边好吃好玩的地方，现在呢再回头看一看刚刚票选 巴黎周边， 全世界 塞宫啊，或者是那个 近郊 白鹿，对 对，最后再跟大家就是回忆一下，通过小片儿看到巴黎， 这个、就是梵高的那个故居的那个地方。 我还没看到，操， 这也有很多当地的节庆活动，还有一些市集。我相信这是很多的， 这个、就在市中心 啊，就在 市 中心， 嗯、 跳蚤市场啊什么的，鲜花市场啊。 对，然后包括这个就是巴黎的那个鸟市，也是在这个巴黎的主街边上。 嗯， 然后包括刚刚我们看这个小车，也是巴黎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去可以游巴黎。 嗯， 巴黎是我去的欧洲城市里次数最多的一个城市。 真的啊。 包括诺曼底刚刚有赛马的这个活动，然后有迪斯尼，然后可以坐着游船，然后有巴黎的这个，马上就是9月就有莱德杯，是这个巴黎最有名的这个高尔夫球赛。 嗯， 哎，每年那个红网的网球比赛， 法网是在边，对， 在巴黎周边 是吧？对，就在巴黎周边。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刚刚建华提到那个游船，凯旋门、卢浮宫、铁塔。这个就是我说在游船上可以晚宴，然后可以这个有音乐表演。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巴黎音乐厅的新建的。 哇， 这个就是这个 红磨坊 秀，对。其实马上 月份就是法国的国庆节，然后对七月十四号也会有巴黎也会有很多的这些游行啊，或者是这些放烟花的这种活动。 对，最好看的是什么？是每年的国庆节，他会在凯旋门那儿弄那种幻灯，打在凯旋门上，各种各样的颜色。 嗯，法国对我来说，听下来这两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动静相宜的一个。不同的怎么说大集结，因为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地方特色， 对， 然后你可以游览的方式都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刚才就是说是吃在法国这肯定是说不完，因为法餐在整个欧洲在西餐文化里面是领军人物嘛。 其实我们还漏了一地儿，说里昂，那 里昂 是美食之都。 对， 对， 下次再来一趟吧。来一趟 法国真的一期都完全是一期可能只能讲一个地区。 咱们分成上中 下 集吧， 我们可以讲很多别的吃的。 行，我看建华可以。 对，是的，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总结一下，就是法国有不同的酒，那可能就是白葡萄酒呢，就是罗尔河谷和这个阿尔萨斯地区，那红葡萄酒呢就是勃艮第跟这个波尔多地区，那可能南部呢就是粉红葡萄酒，然后其他地区有干邑和香槟等等这些。那美食呢，其实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特点，那比如说刚刚建华最后提到的里昂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对，然后包括是也是全法米其林餐厅或者是米其林厨师学校最有名的地区。 对，很多朋友现在流行去法国蓝带学院学厨艺哈。 刚才说完了， 来不及说了，你得下一次了。所以今天总结一下，希望大家呢就是初步先了解一下法国，等我们这个玩转市集吃在法国中篇和下篇的时候，咱们再聊更多关于吃在法国的话题。再次感谢建华和小楼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下次接着聊。 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